音时间向各位打一声招呼。 嗯， 大家好，这里是正午有星光，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我们在十一之前最后一个工作日， 真的是今天在电梯里看到同事都是再加油最后一天。 对， 嗯， 满脸笑意的，你看所有人聊天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没错， 未来七天可期啊！ 你知道我已经连续工作了两周了，星期六、星期天都没有休息，而昨天还上了广告推介会。 哎， 其实真的感觉今天都有点低烧了，但是支撑着我在这儿继续打开话筒，跟大家推荐好的音乐，就是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希望。 要不是最后一天，怎么着也得再歇一天。 我可能就说，哎呦，我今天要找一个替班。 哎，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各位同行，我们也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吧。 嗯， 对，之前看到特别好笑的一张图， 嗯， 然后在上面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中国人了， 对， 然后也是不是少数民族，但是可能晒得比较黑，满脸大胡子， 嗯， 结果就经常被人误认为是可能东南亚的朋友， 嗯， 啊，或者哪儿的朋友什么之类的。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这个相貌， 嗯， 啊，或者身材曾经有过一些误会，好比说小时候班里有同学长得个子特别高， 嗯， 他就是比其他小朋友可能发育的要快一点， 嗯， 然后这个时候学校的篮球队、排球队， 对， 啊，在招人的时候， 他抢着要他呢， 你就说快去打去， 对， 我不太爱运动，那不行，你这个白瞎了。 对，你看你这腿那么长，你就适合长跑，走去我们跨栏队去。 对， 嗯， 像有没有这些各位因为自己的个子呀，因为自己的身材外貌，然后有过的一些误会，有人长得年轻一些啊之类的，有的一些特殊待遇，我们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好，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更加轻松惬意的一种感觉跟味道哈，来自于方大同《一百种表情》。 种兴趣，找些消遣娱乐，我一个人生活其实更多可能。哦哦哦，其实长得算可爱，哦哦哦，可惜可怜没人爱，哦哦哦，我们总是为了爱在等待，却发现越等待越不回来。 就看到有特别可爱的朋友， 嗯， 在小学的时候， 嗯， 然后以及长大了以后参与的各种演出的故事哈。 对，这边看到有听友说哈，他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因为没有文艺细胞，所以啊，搞这种什么文艺演出的时候，他老演大树，这样呢不用蹦不用跳，他觉得挺好的。 我先问一下，这是男生还是女生？ 这是个女生， 这是个女生， 演大树 那还是长得漂亮 啊？那倒也是。 哎，很多时候就是在进行一些表演的时候，老师都愿意说把自己班里看着这个牌亮条顺的， 对， 咱往台上摆一摆， 要不然其他人做观众是吧？ 对，咱哪怕没有什么精湛的演技，咱往旁边一站，演棵树，那都是一棵漂亮的树。 那倒是，那如果是演乌龟的擦着、 哎， 他说其他朋友都演兔子，我是各种爬，我演乌龟。这是我们的 Hello September 哈、 哎， 明天他就要改名了。 哎，对，没错 ，Hello October 哈，提前先祝你改名快乐，好不好？对，而且他说了，就是还跟孩子一起演，然后演兔子，他演乌龟的时候，我觉得这挺好。 是， 一定要认清楚这个故事里边乌龟是正面角色， 赢到最后的那个是吧？ 那个是反派啊。 还有这边小蛙哥，小蛙哥说初中的时候班里有个小丸子班长，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叫我骆驼，还让我擦黑板。 嘿， 嗯。 这个 动物的儿童乐园，我们的就是个 zoo， 你知道吗？ 就他就是个 camel 是吧？ 对。 对，然后这个擦黑板这事儿，我觉得也荣幸，是不是？ 是。 最后哪个什么优秀值日生，然后班里看谁干，擦黑板是最容易入老师法眼的一个位置， 可不嘛？ 老师最喜欢的就是帮忙擦黑板。 对，今天谁擦的黑板擦的真干净？ 可不是、 黑板怎么没有擦啊？我们那个小天使去哪里了？擦黑板小天使去哪里了？ 就是，你看这我们前唇一语道破，就是你得擦的干净才行啊。 小天使，送你一朵小红花。 对，然后还有朋友也提到说自己的孩子身材比较高，然后现在也是有着一些特殊的角色。一会儿我们回来以后再聊一聊哈。 嗯， 就我曾经遇到过说有人他个子高矮，这个我们不说。每天男生都喜欢投空气篮嘛？ 嗯，对对 对， 对， 这样投。然后到最后我们就说，哎，你看你这样是不是经常打球啊？ 嗯， 咱一起吧。他说我不会啊。那你为啥呢？我看你们都这样挺帅的，这就是我一招牌动作。 衣服穿什么？走什么风格？为什么觉得你？漂亮的假动作甩在了风，全场地 下进去又走，快攻进篮板这得分都靠我，别拿了球不投又不会烟雾，我是你这种队友下头了。当手里手风筝怎么停留，一直在停留，谁让它停留的？为什么我女朋友常换角落，你却还让我出球？你说你怎么打我球？你说你怎么打我手？你说是不是你不想我？说你怎么面对我？甩开手，我漫长的怒火，我想走你已经很久，别想走。说你眼睛看着我，别把灯给我抬起头，又把拒绝一样想说，别怪我。说你怎么面对我？甩开手，我漫长的怒火，我想走你已经很久，别想走。说你眼睛看着我，别把灯给我抬起头，又把拒绝一样想说，别怪我。 Check, sweet finesse. Nevertheless, I'm impressed with the best. Check one, check one.擦肩中的流，说有人看着我怕无情进球，挡住无人球，按下秒传出手，漂亮的假动作甩在了我，却场边人放手，篮下进去又走，快攻抢篮板球得分都靠我，拿了球不投又不会掩护我，是你这种队友下头了我。说你说停留，一直在停留，谁让它停留的？为什么我女朋友常换角落，你却还让我出球？你说你怎么打我球？你说你怎么打我手？你说是不是你不想我？说你怎么面对我？甩开手，我漫长的怒火，我想走你已经很久，别想走。说你眼睛看着我，别把灯给我抬起头，又把拒绝一样想说，别怪我。说你怎么面对？甩开着我漫长的怒火，我想走你已经很久，别想走。说你眼睛看着我，别把灯你给我抬起头，又把拒绝一样想说，别怪我。说你怎么面对我？甩开着我漫长的怒火，我想走你已经很久，别想走。说你眼睛看着我，别把灯你给我抬起头，又把拒绝一样想说，别怪我。 有些歌就是好听到你可能完全记不住词，但是你就想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就一定要出声跟他应和一下。 戴着耳机这样的时候，别人过来打嗝呢， 在后面快拍我一下， 吓唬一哆嗦哈。还另外这样的一首歌曲《斗牛》，来自于周杰伦。有没有想到那些个子高、打篮球打得好活不好的人哈？ 嗯， 好，这里是正午有星光，稍作休息，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这次神舟十二号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钟南山，我国呼吸疾病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 我坚信， 100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 它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之振兴。 越过大漠孤烟，湖泊山色，看见最平凡的万家灯火。愿山河无恙，吾辈自强。FM 974，陪你共贺国庆，也伴你假期快乐。 越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万家灯火，如果天涯角落望而不得，我用一生化作光阴墨，向你吹落。

算命，如命中注定，一堆虚构温馨。自我敏感，会恋爱降临，从未发生，交不出错吻，从来没有情人会行近，日落黄昏。陪你有心，一夜苦恼自寻，想得近，却远得过分。只抱得更真，恋爱梦想正错觉还是吸引。 外貌包酒肉不在褶上，是不是？ 嗯， 很多时候到最后就发现是一场误会哈。今天继续跟各位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因为自己的可能是相貌啊，或者自己的身材，曾经受到过哪一些特殊的待遇？ 嗯， 回来以后，我们先看到一篇连续剧的开端啊，有个引子前序，来自于肥肥一肥一肥肥说，因为长得太帅啊，总收到一些纸条， 嗯， 每一个纸条都回，你看看。然后我是那个送纸条的啊，因为我长得确实这个不怎么样的样子啊，帅的是我发小、 啊、他是那个经手人啊， 对对对， 就是要给那个帅哥要给他发小送纸条都得经过他的手， 他也不会偷看，长得特别的憨厚老实、啊、 嗯， 对，以后你会是最抢手的、 啊、对，这边然后紧跟着就说，哎呀，这个我也有相同经历哈，我后桌是个大帅哥，小学妹们天天星星眼，逢体育课必送水，总是得麻烦我，没办法，谁让他们这么懂事也给我买水喝。Hello September 就说了，哎呀，那你是不是得祝福那位帅哥，千万别有女朋友，这样吃喝粮就断了。 是，然后他说，对啊，不过我后桌也争气，一心爱打篮球，不谈风月 哟。 所以这他从来不收水啊，全都是经我转达。 怎么办，我脑子里又补了一个连续剧，还有后续。 哎，肯定会有的，最后他们俩是不是 哎 对，然后最后突然一下粮断了以后，对吧，他们俩成了以后，那粮也是要断的呀。 对啊， 爸爸妈妈就急了，你最近怎么生活费突然就上去了、 嗯、对， 早就不需要买这么多吃的跟水了，你给我说说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最近发生了什么， 你是不是交男朋友 破案了。 没有你的世界仿佛一直在下坠， 打去你眼角的泪，别哭了哎呦喂，原谅一次次的伤害让我们无所谓，写给你的 melody， 你要我怎么睡，没有你的世界仿佛一直在下坠，这感情还要不要再继续，我不想你太委屈，迷失在有你的梦里，赤裸孤单的照着你。 So lonely lonely lonely So lonely lonely lonely记忆中你模糊的脸消失在我眼前，这一切仿佛在昨天。 Baby， 我坐在窗边看不见光线，摇晃的窗帘不经意拨动我心弦、yeah， 如果还有如果不会让你走、哎、你说我来是 like anymore、ooh， Baby trust me who I can do anything for you my baby who有太多的青蛙在你耳边悄悄说，我喜欢每个夜晚 你的呼吸陪着我，孤独在夜晚蔓延，眼泪在夜空盘旋。擦去你眼角的泪，别哭了，哎呦喂，原谅一次次的伤害让我们无所谓。写给你的 melody， 你要我怎么睡？没有你的世界仿佛一直在下坠，这感情还要不要再继续？我不想你太委屈，迷失在有你的梦里，只落孤单的照着你。 So lonely lonely lonely， So lonely lonely lonely，让我迷失自己，在这没有爱的 city， 走到哪里都是回忆，我这该死的 memory。 别再哭了，哎呦喂，我会心碎，哎呦喂，是我输了，哎呦喂，你想我吗，哎呦喂，你想我吗？彼此伤人的话就别说了，这次决定要走，要逃离孤单星球，把伤心丢在太平洋，要忘掉你的所有。这是我最后一次写给你悲伤的歌，学会爱自己，别再去相信水瓶座。对不起说了太多，全部都是我的错，那最混蛋的是我，如果一切都是如果。 就是跟你这一段吧，我觉得算成长得很快吧，我对咱俩不会再像之前很小的时候那么有希望了。 擦去你眼角的泪，别哭了，哎呦喂，原谅一次次的伤害让我们无所谓。写给你的 melody， 你要我怎么睡？没有你的世界仿佛一直在下坠，这感情还要不要再继续？我不想你太委屈，迷失在有你的梦里，只落孤单的照着你。 So lonely lonely lonely， So lonely lonely lonely。 黄丽玲跟 Jay Sean 共同合作的一首你点的歌救了我。这歌名一听就取得特别的西化，西化当中经常有一些嘻哈的 R&B 的音乐，然后特别愿意起歌名什么 Hip Hop Saved My Life R&B Saved My Life， 某一种音乐风格因为自己从事了这样的一个行业，并且一定是多年的喜好，在生活当中音乐不断给他的一些鼓舞的力量，感觉好像自己得到了一些拯救之类的，所以就要用这样。然后这首歌你点的歌救了我，哎，你点的这首歌正好在我的心里，好，也拯救了我哈。 没错，他们好像是同时因为想要合作就被关在一个办公室，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前也彼此不认识，后来突然聊到说哎，我们其实一开始很难破冰你知道吗，后来突然到哎，你选什么歌我选什么歌，突然到一首大家都很喜欢的歌，哎，这首歌救了我们，一下就破冰了哈，一下就一块做了这首歌。 哎，对，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在音乐的时候就是这一种共通性，当你发现你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也许这首歌比较冷门，咱不说大俗歌，另外一个人突然给你一个响应的时候，那何止是破冰， 找到了同类， 就是是不是就当时小仙女跟你的后桌中间可能就少了这么一点小契机啊 这个契机会来的，这个时间的长短的问题。 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 看到大橘说了，我闺女今年12岁，6年级，身高1米75，她太郁闷了，在学校经常被同学问候老师好。我闺女说，他们没有看见我穿的也是校服吗？ 哎，是这样的，长得个子高了一些，然后其他的同学，尤其是太过。鹤立鸡群，都会让人别人觉得说我先尊重肯定是没错的，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说，闺女也是因为长得高啊，班里这个爬高的活儿，就已经被默认就给她默属了。 对， 但是其实 跳高爬高， 对，但其实运动细胞并不是很发达，同学老师都认为她就应该跳得高，她就应该跑得快。 对，她就觉得说可能别人要花好大的劲儿才跳到你轻轻的一跳那个高度，所以你使使劲儿努努力，你可能就是能跳得比别人高。 确实个子高，对，确实个子高，有些时候她因为就腿长嘛，对不对？但是别人对于他的预期可能又会跟整个实施过程当中不太一样。 就是、 个子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真正高的时候看的风景角度会不太一样。 对，然后那个空气又更清新一些。 对，然后比如说今天刮风了，然后突然说起风了呀，头发动了。哦，你们还没感受到是吧？再等会儿，等会儿啊。 上走走停停顺这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紧相亲切仍无法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给世界知道，也成你的心句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你从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皆交随便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见到你微亮晨光里笑得很甜蜜，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这世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给世界知道，也沉溺你心中梦话，不做真假不做

自王力宏的一首《美》。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聊一聊各位关于在身材方面有过哪些曾经被人的误会，一些特殊的待遇。 是 想改名的连续剧来了是不是？ 对，他先说了一个前传啊，前传是大学时候短发，穿衣风格很中性，和室友回宿舍的时候啊，被楼下的宿管阿姨叫住说，哎，男生不能进女生宿舍。 哎，这个阿姨还是很负责任的，对不对？我也不用太仔细的端详，大概一看，您就赶紧先给我停住脚步。 对对对， 最后再稍微解释解释就 OK 啊。曾经确实会有很多的女生都是这样的一种风格， 嗯， 挺雷厉风行的，雷厉风行的。而且这个在看下半集的时候，这事儿出的就笑话闹得 更 大了， 了 对。然后说同理啊，我这个宿舍下去是校院的职工， 嗯， 我就和我好朋友手牵手去看电影， 是个女生 、啊。被他爸爸看到了， 嗯， 然后还说他早恋， 哎， 你怎么早恋呢？ 哎， 为了证名分，他特意带我去他们家吃了个饭。爸，你看你看到的是不是这个人？ 一定要穿上那天的衣服，你看就是这身衣服， 我给你逮回来了。 您看错了， 爸爸看的没毛病啊， 是个好姐妹而已。 这个什么仔细端详都是，一看啊，还是女生，不好意思，爸爸紧张了，爸爸紧张了啊。 但是想到小改为，你以前是这个风格哈，好飒，好干练哈。 哎， 嗯， 这个刚才听到不是刚才看到大家留言，除了在聊这个事儿之外，有一首歌的名字， 嗯。 不断的出现出现再出现， 有吗？ 一般快到周末的时候好像这首歌就总会被他们所提及 啊， 然后好像就已经被我们拉黑了的一首歌， 哎， 不知道为什么， 嗯， 感觉几个礼拜他们提，嗯，我们就是不给 他们，就有报复性的点播的这首歌的想法 心理，然后我又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负罪感， 哎，然后就开始心里面打鼓说，哎，要不要给他们播一遍， 真的是马上就要迎来七天这么长的一个假期了， 嗯， 要不然就 满足 一下 大家的愿望， 是不是？今天的歌单怎么就突然多了这样的一首歌呢？ 真的是个温柔贴心的好 DJ。 来来来啊！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守护海底的蜂蜜。It's my dream.It's magic, 占领你的心 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不再回

be your sky, so blue and high. And every time you think of me, I wanna blow your mind. I wanna be your air, so sweet and fair. So when you feel that you can't breathe, ma, I'll be there. And I wanna be your answer over time. When you see how I put your life before mine, with no question, when all the love feels gone and you can't get me wrong, don't worry girl, I'ma take you from here. Just as sure as the sun will shine every morning, every time. Don't worry girl, I'ma take you from here. I wanna hold your hands, review all your plans. I wanna make sure every one of your dreams will stand. I wanna be your Broadway show on review. Why? So I can act out how God was when he made you. I wanna be your lighthouse when you get lost. Light a bright and shining path to help you across. Light the way for you, baby. I wanna be your mother. Wait. See what I see. When you see that can't nobody hold you like me. Cause I love you. When all the love feels gone and you can't get me wrong, don't worry girl, I'ma take you from here. Yeah, baby. Just as sure as the sun will shine every morning, every time. Don't worry, girl. No, no, I'ma no, take no. you from here. And when there's no one at home and you realize the world is cold, don't worry, girl. I'ma take you from here. That's what I'm gonna do. Just as sure as the sun will shine. Every morning, every time. Don't you worry, don't baby, worry girl, baby girl. Baby girl, I'ma baby girl. Take you from here. Take care of you. Give me one reason why we should not be leaving. This world is so deceiving. The time is now. Let's fly away, speeding through the garden of Eden. Where all I'm not afraid to 来自于贾老板 Justin Timberlake。 嗯， 也算是不太被人熟知的一首歌曲，第一张专辑单飞过后哈 Justified 当中一首隐藏长歌，时间不短，但是整首歌曲带来的这种非常温柔的小调调，非常摇摆的小调调，也很怎么说呢，暖人心。一首歌叫 Take It From Here， 好，从现在开始我接盘，所有的事情全部都交给我、 哦、 然后里面讲的就是我要承担起各种角色各种任务来保护你，让你觉得拥有安全感哈。 对，好有那种承担的感觉，然后好有安全感。 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个高个子的同事也会很有安全感，好，你说这边朋友就提到了，我个子很高，同事们要拿高的东西全都交给我。 哇，你是有多高， 心里其实很烦是不是并不是很开心， 在办公室放个这个凳子梯子不好吗哈。 对，然后我们再看到其他个子长得高的宝姐姐这边提到了，说小学的时候因为长得高，运动会我是举旗手。 哎呦 啊， 举旗手， 举旗手，我不知道是那种就是鼓号队敲着吹锣打鼓的， 站在第一个那个举着旗的那个哈。 当然当然当然啊，不是不是这个音乐， 那个、 是吧？ 那是进场的音乐。 哦，开玩笑，动起来动出来以后，前面就这种支着的， 对 吧？啊。 还有一个好像是升旗的时候那个升旗手，那个升旗手对吧？ 对， 不知道了。对，但是我觉得长得高的、哦、你看看人家生如意夏花提供了一个非常，他自己说非常凡尔赛的一个留言哈。他说弟弟说盘量调顺更容易被重视，哎，确实如此，小时候因为颜值身材、嗯、都还行吧， 嘿， 以优秀少先队员被选入在国庆节期间连续两年啊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护旗手站岗。 哎呦太棒了， 哎呦，手把少先队旗无比骄傲啊。 嗯， 就是下岗的时候腿都不会打弯了 真的是在那儿站的时间太长了， 是， 而且在那儿相信内心一定是有一种极其强的这种自豪感跟荣誉感。 没错，一点都不敢怠慢， 一点都不敢动，对、嗯、都不敢放松哈。 是， 哎呦太开心了，马上这边也要到国庆节了，相信大家心情除了说我们要放假的开心之外，另外内心还是有另外一种荣誉感所在哈。 对，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 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 游戏嘴巴多，只要热闹不分对错都不错。朋友好多，不够社交网路多，感情丰富泛滥又深出规模。这么美妙的生活，怎么好意思不活，怎么好意思不快活。哇、wow, 这么奇妙的生活，只怕把什么错过，不怕有心情说寂寞。发明好多，不够新鲜玩意，搞笑材料多，随便恶搞一下再恶不洒脱。哇、wow, 这么美妙的生活，怎么好意思不活，怎么好意思不快活。哇、wow, 这么奇妙的生活，只怕把什么错过，不怕有心情说寂寞。 美妙生活来自林宥嘉哈，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那些超能的表现。 看到这边泪落心田说，因为身材瘦小，从小到大的运动会、校运会，我都是站在前排的举旗专业户。哎，不对，难道不是举旗专业户都是应该最高个子的吗？ 我们第一反应是一样的，应该是高个子。后来发现说不是，就是大家这么一排站下来，应该是从个矮的到个高的这么着往后起。 嗯。 小，尤其是在我们班小学的时候，那一定要挑班里边个子最矮的同学到前面去举着。我们不是举旗，我们举个牌儿 啊、哦， 就是站在第一个 某某 后边人不会被挡住，然后这儿一个牌写着几班几班，对， 嗯、 然后再做操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哦、啊。我总以为，因为我们看一些运动会进场仪式什么，都是最高的篮球运动员，嗯， 对对对对，是那意思。但是可能操场一站的话，那么着还是如果前面太高了，你感觉后边不太协调了，因为后边是暗，对，从矮到高。 对， 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嘟嘟说的， 嗯， 让我参加2000米跑， 哎， 估计看你长得就是很 fit、哦、是不是 2000米， 两公里，好恐怖， 男生 1500米， 对，男生最高才1500米， 对， 初中的话就是1000米， 然后2000米跑，我现在想着如果中学谁让我跑过2000米，我疯的啊， 绝交， 然后就是我就请假，我就赶紧跑了， 跑了是另外一种跑， 你用你请假那个跑的劲儿，没准搁在这上你能赢，你知道吗？ 能拿一个什么奖牌回来？ 对，哎，我曾经就是在运动会的时候，先开始不愿意参加运动会， 嗯， 小学也就仰卧起坐跟跳皮筋，不是那个跳绳还行， 跳皮筋， 跳皮筋也不错，跳皮筋也不错啊，然后这个到了。中学以后突然开始运动会很频繁，说你去参加个项目吧、 嗯、 然后那会儿我说参加什么项目，组织组织就完了、 嗯、 说你看你长得比较壮， 啊， 咱用点上臂的力量的，你去参加个实心球。我说别这个，咱这实心球我没玩过这样的实心球，你去吧。 我只想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拿了一个金牌， 哇， 看了自己的双手， 看来你还 还是有 这个，我是有超能力吗？ 不不不，老师慧眼识珠， 慧眼识珠真的是啊。 还没完全离去，事实在等个结局，但故事在延续，你演了成好几的喜剧。要忘掉一个人，也许心里要带点怨恨，例如发现你没多单纯，我却有多愚蠢。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漂亮。你是否有超能力，说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操嘴巴，就让下一站是真一假，你的笑话我无法消化。啪嗒嘣，原地爆炸，你炸到我心碎成了烟花。Oh my god， 让我哭成错了吧？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你是

受到福利社。 怎么停留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承诺如此念旧的尽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仍如画面时空。 身上上白色的发布还没融化的时候，强求跟在他背后，希望了上帝保佑， 劝自己别再孬种，还在年轻找把布，把把把把把把布也该找到他手中。 说说呀稀里糊涂，早餐从来没吃过，隔壁巷子的女孩已经出发，在晚点就来不及假装，经过几家食材升级过后， 大手巾还好还好。 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承诺如此念旧的尽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仍如画面时空都还没变过？ 我的从前怎么去见世界，想起深深画面不断照片。 下课了，下课了啊！ 不不，我们节目还有半小时哈，不要走开。锁定 FM， 对， 97.4 啊，北京音乐广播。 哎，刚才有朋友这边继续在给我们留言，然后瞬间把我们又带回到了那一个吃食堂的时代哈。下课了，中午该吃饭去了。然后到那儿以后，一般那会儿打饭都是按两来，是不是？ 二两三两， 几两饭几两什么饺子什么全都是这样的。除非您去那个特别奢华的小炒窗口，那是几块钱几个菜， 按份算 一份米饭，嘿，不一样哈。然后这边就有无名8059提到了说，因为长得胖 啊。 大学食堂的时候去打饭，同样的要二两。 嗯， 我的饭盒里总比别人多一半。 嚯， 阿姨对你多好， 那也可能是个大师傅，反正就是 对 你很照顾。 这之前网上流传的不都是阿姨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真 的半勺 全撒了。 来二两，最后能剩半两就不错了。 嗯，这边我看到8216说了哈，就是因为长相身材，你看，因为最特殊的待遇就是回头率高嘛。 嗯， 就喜欢你这样的答案。对，我们要自信的说出来，自己就是长得好。 就是， 嗯， 长就是那么漂亮，长就是那么帅， 对， 是不是？照片给我们看看，让我们一块欣赏一下。 这边还有很多呢，对吧？红果儿，长相、身材、年轻都不错。 嗯， 身边的同事和领导都对我很好，有什么活动都让我去参加。 哎、肯定工作也非常的认真努力， 是， 那是一定的哈。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不用介绍了，潘玮柏《不得不爱》。 就是那一排，还是舍不得太乖？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让我哭得像小孩。

出个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往返流连。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拥挤怎么出现？当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完成所有的画面，就算哭了三天，唱过一遍，只剩喜悦。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没得值得去付出一切。难得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笑容一天一天要永远那一天，像是大雨过后晴朗的天，宽阔而耀眼，每个黎明都需要有夜成全。往回看，每都一个圈，每一条迂回的曲线，都是为爱上你被失留的伏线。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没你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好歌记得你为我改变，请你继续温柔交换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 如果说这世界不够完美不够好，一定是在等我们亲手给它变得美好，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一起找到。 S.H.E 的一首《爱上你》哈，爱上一个人肯定有众多的理由。对，爱上一项运动，很多时候也跟别人的忽悠有关系。我之前就真的有朋友，因为自己个子还行，然后呢不爱什么样的运动。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摁着他，在打篮球比赛的时候，坐在场边吓唬别人。吓唬别人意义是在于说，你看他们队有一个个子这么高的，咱这个可怎么打呀？ 我理解了， 我们得商量一下不同的战术安排呀。 对，给他们。 然后结果 添点堵， 那么高的替补一直就没上过场， 从来都不上场。 但是后来就死摁着他， 这个叫阵场。 对，死摁着他一块打打打打打。他从先开始只是往内线中间一站，我们那会儿打还不讲什么三秒犯规什么之类为例的。摁着他在那儿，你就先让你投篮，我们给你，你就是投投投，慢慢的再开始运球，脚步一点点会了。后来打中锋打得可好， 哎呦，真的 有这样的， 还培养出来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真是啊。 对，这边我们看到松元君在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有情话聊天室留言，他说十八岁的时候什么样，我现在中年还是这个样，现在坐地铁还有人给我让座，哎， 所以十八岁的时候就有人让座了，是不是？ 我们就在想，看着他那个头像，我觉得。啊，大胆的猜测一下，可能是四十，至少是三十八加啊。然后十八岁和四十，是小时候长得着急，他现在保养的好。 曾经啊，就是大家可能这个被猜年纪大的人，这个可能都被劝过说，你放心，你现在长得老没关系，你以后这多少年都不带变样的。 哎，对对对，是。 没事，你别看其他人长得年轻，他老起来有些时候也快。 对， 我曾经就遇到过嘛，因为原来留胡子嘛，留胡子以后到门口校门口，您不是学生不让进啊。然后 穿着校服不好使， 对，不好使，你得拿学生证出来才行，比对半天。就这种情况下，曾经也有人劝，别着急，你这胡子留着，你到四十岁看着还是胡子，可能也就带点花儿、啊，这意思劝过。但 带点花。 目前这宋艳君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确实看起来是这样的啊。但是十八岁的时候被人让座，这还是有点夸张。 对，为什么会让座？我们想知道这个原因。 对，这个实在太过分了，叔叔您坐，我是你隔壁班的呀，咱俩上周一块打球啊。 他总在诗情画意中歌颂着 Oh love， 他温柔的脸说 晚安 Oh love， 他就算加班熬夜甚至冰冷，他也会千里迢迢见你不可 Oh love，还真够浪漫的，故事开端不都这样吗？他会给你一个笑容，一个承诺和一个伤口， 在等你慢慢慢慢的愈合之后，牵起你的手，吻你的胸口。他说你是最好的一个，最美的一个，在人群之中，他就像这首好听极了的情歌。总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着 Oh love 他犹豫的说 我们真的合适吗 Love 他开始昏天暗地的忙碌着，他变得捉摸不透且冷漠着 Oh love 他说你变了，变得胡思乱想任性了，他会给你一个笑容，一个承诺和一个伤口，在等你慢慢慢慢的愈合之后，牵起你的手，吻你的胸口。他说你是最好的一个，最美之中，它就像这首好听极了的情歌，词不达意的骗了你很久。在一起之后，伤着人太多，情话变得啰嗦，你想太多，他只是朋友，单纯的朋友，你若非要这么说，他会给你一个借口，一个镜头和几道伤口，在等你自己慢慢的愈合之后，放下你的手，忘记了承诺。他说你是挺好的一个，挺美的一个，在他的心中，他就像这首看似很浪漫的情歌，词不达意的骗了你很久。 See on TV, believe me, I won't be resting on my laurels. I will take it easy, miss independent. Never come a second, got my friends, they were blasting. The lesson I learned is that I won't be wasting my time or faking a smile. I know it might have took me a while, I'll figure it out. And now I'm taking off from the ground and into the clouds. And ain't nobody gonna kill my vibe, but I see me fly. Can I know that I will be denied? 这姑娘一看就是从小在夜店圈里长大的，我们家住三里屯儿。 Mix Vix has baby face。 哎呦，可惜都已经成为了过往哈， 没错， 我们曾经的回忆了。 是的，是的，是的。 来，回来继续看到。 看到这边有个姑娘啊，叫燕林，她说颜值身材还 OK 啦，没有什么特殊待遇，不过相对去那里面试啊、办事啊，还是比较友好的，对我都很客气、很友善、啊。 哎，那是就是人家服务好， 那可能 好不好？ 也是真的很 OK 了。 哎、也是对，没错哈。嗨、哎，今天聊这些主要就是图一个乐，好不好？ 嗯、 马上也是真正的到假期了， 真的， 我们。先站好假期前最后一班岗， 对， 希望今天所有的音乐各位来满意，好不好？ 嗯， 陪伴各位度过中午的两个小时的时光，正午有星光，新交班咱们到时候还得再见呢哈。 是的，是的， 嗯，好， 四天后吧。 希望各位好好的准备好这个自己假期所需要的一切，好不好？提前准备好，假期快乐。我是王威， 我是千纯， 咱们就之后再见了哈。最后一首歌， 拜拜， 疯起来。笑着说犹豫了，小心错过，不习惯生活热闹又紧凑，搞不好你会约不到我。